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新的一年，咁啊，李伟棠，我哋介绍边一位诗人咧？ 二零一七年啦，我都唔敢面对，又系新一年，所以咧，今次我专登揾咗一位我嘅故人嚟介绍，系我都有成十几年嘅老朋友啊，咁系叫做席亚兵，系一位喺北京嘅诗人。咁其实佢好少进入公共嘅视野入嘅。入边嘅佢比较低调嘅，其实发表作品嚟讲，但系佢啲诗咧，十几年前咧系好令我震动嘅，因为佢嘅写法同大家完全唔一样，同埋佢最特别一点咧就系佢永远咧都喺度点咧，有啲泼冷水嘅。无论佢写乜嘢吓，你乍眼睇佢嘅诗咧，表面上好似喺度讲紧一啲旅游啊，或者系城市嘅生活啊等等啦。咁其实佢最后咧都会有少少挖苦啦，或者系抽离得好犀利，将自己喺入边，即系好似一个好冷眼去看待呢一切嘅人。但系好折磨佢嘅就系佢系一本咧叫即系嗰种人民地理杂志啊，即系旅游啦，旅游。即系深度嘅旅游杂志嘅主编，咁咧咁佢都要周围去噶啦，咁所以咧佢好多诗咧系同佢其实喺大陆啦，喺中国好多地方周围去嘅经历有关，但系呢啲经历咧最后咧佢做嘅同佢啲记者所做嘅嘢肯定好唔一样。咁佢作为一本咁嘅杂志，佢肯定要去包装当地啲民族啊，或者系啦风土人情嗰啲嘛。但系咧，佢自己喺度写诗嘅时候咧，佢就系冷冷地睇住呢一切咧，其实有几多真，几多系假嘅。 咁唔怪之佢要低调少少啦，发布呢啲诗嘅时候， 同佢嘅身份好有冲突啊。咁同佢嘅性格都好相似嘅，因为佢咧系读好多书嘅人，然后咧就有时我就会话佢好犬儒。好似好早已经进入中年，虽然比我大几岁啫，但系我感觉我刚识佢嘅时候，佢简直都可以做我老师咁嘅年纪。其实佢只不过比我大几岁吓。咁我首先送一首咧，系我当年咧好中意佢嘅一首诗，叫做《这是旅游的大省年龄心境》。 这是旅游的大省年龄心境，席亚兵。远游无处不消魂，陆游。这是旅游的大省，年龄、心境都是最合适的。他们结合的每一个视野，都像是我一定不能错过的，每个都像对我是唯一重要的。乘火车进入，他能将可以一次满足我的东西重复一千遍。新春过后的幽灵只用菜花切饰，其他地方都还发黑，展览它口琴孔般的二层楼房。碰上一个大矿，像巨徒被咬去一口，露出雪白的岩心。等转入公路，油菜花已在几日内衰老，萝卜花正素雅。春光明耀，使山岭驯服，使沿路居住的人家懒洋洋，无所事事，让我们只顾计算道路怎样盘旋到山顶，又盘旋而下，再上再下，即使合着眼也觉得不会将什么遗漏。偏远到一定程度，它不通车了。落地间，我们的步履和心情开始失重。它以前方迷人的转弯，渐渐推出宽敞平浅的田野，垂手正立着一些嘴唇触地的牲畜。天黑前，我们只需到达那个散发着余热的村寨。如此闲情，让女人们大为伤感，好像想到了恩爱及他的残酷。每次我们都不信任名胜，每次他们都是空荡荡的。哪里想到那是群山在奔驰中突然停住，汪洋城湖再被夹紧，一直向那曲折护航处中心。 枯柴般的山岩、狰狞的石穴、蟒藤，犹如进入孟夫子竖排的五古诗行间，虚无之感，我真的开始感觉到了。 这是旅游的大省，年龄心境，咁作者就系直亚冰。 系啊，当时我哋刚刚睇到呢首诗嘅时候咧，就即刻就记低咗呢个题目啊，呢首诗嘅题目，仲要当住佢面咁样读出嚟咧，之后觉得哇，豪情万丈，哇，旅游的大省，年龄心境，其实咧佢呼应嘅咧呢句。就是陆游的名句啊，叫远游无处不销魂。 嗯， 但是这个销魂呢在古代当然是很美好的啦。但去到依家呢，销魂呢就变得真是你的灵魂被磨蚀这样。因为它入面讲的呢就是当它是一个正常在古代文人想象应该是壮游嘛，就是年龄到了咁上下的人呢，嗯，就要去壮游天下嘛，仗剑远游嘛。那应该是很壮阔辽阔的。但是当它去到呢个地方，其实佢去嘅系贵州啦，佢发现好多嘢，都同想象嘅好唔一样吓。比如话佢话春天过后嘅幽灵，佢话就得啲菜花嘅颜色。但系其实如果我哋系一个摄影师，其实我哋经常见到嗰啲去嗰啲贵州啲地方影嗰啲菜花漫山遍野金黄色噶嘛，但系咧其实后边其他地方都系黑色嘅。佢话嗰啲烂尾楼咁样咧，好似好风琴嘅琴孔咁样啊，仲要有啲地方如果有人喺度挖矿咧，咁本来好靓嘅山，好似个桃子咁样，但系俾人挖矿就好似俾咬咗一啖，又露出入边雪白嘅矿心啊，跟住你再行多几步咧，连啲油菜花已经衰老啦，啊，所以佢成个嗰，那个。写法咧系一种白描式嘅，但系白描之间咧又透露着咧佢对即系当代呢种咧被毁坏嘅自然嘅一种讽刺啦，或者对当代嘅旅游嘅一种讽刺。其实再深一层咧，就系佢对呢个国家嘅发展嗰种即系发展至上呢种逻辑，佢深深咁样表示怀疑。 系 咁，啊，到最后咧，佢呢一切佢自己全部都被调当正嘅。因为佢去到最后，佢话佢名胜啊，我哋都唔相信啦，唔可以唔值得我哋去信任。名胜本来系靠口碑噶嘛，咁到最后唔信任，因为咧去到入边咧，我哋发现佢系空空荡荡嘅。 嗯，啊， 最后佢用咗一个比喻，佢话我哋行入呢啲贵州呢啲山林入边嘅时候，感觉佢系行咗入咧孟夫子嘅五古诗啊。咩叫五古诗呢？即系孟夫子，即系孟郊。啊，唐朝嘅同阿贾岛齐名嘅孟郊啦，孟郊 系孟郊， 系孟郊。孟郊写嘅诗咧，佢有一个特色就佢系好苦同埋好瘦嘅。 嗯， 啊，啲人话佢话佢有个名叫瘦郊，就系话佢啲诗咧写得好剑石啊，即系唔舍得用好华丽嘅词藻嗰种，所以咧用嚟形容呢，這个即系有啲寒酸嘅景象咧，风景形容得非常之好，亦都切合到一个诗人咧，佢想翻去古代嗰种壮游，结果翻唔到，只可以翻到一个好落魄嘅诗人，就系孟郊嘅诗入边去。 我似乎咧，即系令我谂起咧，可能系一啲旅游杂志咧，如果系相片，梗系当然影一啲美好嘅一面啦。 系啦，背后系乜嘢呢？可能真系呢个从业人员，呢，這个旅游杂志从业人员，先真正知道咧，真正嘅所谓名胜背后系啲乜嘢。 系跟住落嚟，我哋要听海边。 海边，直亚冰。小女孩会自愿长出快乐的性格，这是他们家沉闷大人的奇迹。大人保持住大人性，公共领域的快乐共同经验，在这里只嫌娱乐生活没将我们充分塑造唤醒。一旦置身场景，还要情不自禁吃掉一大撮石子贝壳，牢喇冰凉的白汤水。最后一批人聚集正午海滨大道，阳光和风吹动汽车匆忙来往，全由游人组成的小城暴露在无云的天气最可怕，一点点肩背之痛都会放大到风景中，随便揀一块沙滩，一海岸的银光怎么参与？坐看一刻钟，不约而同都不出声了。兴浪啊，海不知疲倦地发力， 粒面、棱角、胡乱使用最易的铁腕不足，跌入巨幅波谷，尖叫着迎接浪头，大海啊，黄玉！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海边咁就系直亚冰嘅作品。 其实海边咧系同头先嗰首系相反嘅一首诗。佢一开始咧，佢讲紧嘅系一种好日常嘅状态。两夫妻带住个小女孩去海边，即系度假啦。个小女孩咧就当然对于小朋友嚟讲冇乜所谓嘅，只有得玩就得噶啦。咁大人其实好沉闷嘅，就喺度睇下嗰样睇下嗰样，觉得样样嘢都好无聊啊。佢话比如系去海边食海鲜咧，佢就话自己食咗成袋石头贝壳，跟住仲要啲煮贝壳啲水已经都冻晒啦，佢喺度捞啲汤水嚟饮，即系佢将嗰种即系日常嗰种无聊。写咗出嚟，仲要讲紧其他啲人嚟旅游咧，都好似系赶鸭仔咁样啦，赶过嚟啊！而且所有人咧喺呢个风景入边都唔觉得系自在舒服嘅啊，觉得腰酸背痛。但系喺呢一切咁无聊之后咧，佢突然间留意到大海本身。佢话大海佢其实佢唔理你嘅，佢喺度不知疲倦咁样，就好似饮醉咗咁样，系咁喺度跳舞喺度涌动。最后一句咧，佢写得好美丽。佢话大海好似一块黄玉咁样，吓、系非常之美嘅。但系同前面嗰啲你人类你想投射自己啲娱乐生活喺入边咧，你往往会失望。但系其实自然系唔理你点样，佢自己已经自成为一块好美丽嘅玉。 系咁啊，海边呢一首啊比较大自然少少，赞美大自然。 系啊，用一种好迂回嘅方式赞美大自然吓。 跟住落嚟要听《陕北的山曲》。 陕北的山曲，直亚冰。河套一带一个夏季的院落，被一个初刑期的学者搜集并带走。在得出一个理论粗养之前，院子里的人早已散尽，以后将散得尸骨全无。看来我们已习惯将越遥远的事物想象得越空种。另一个院落无遮无拦，原野在他面前隆起，上面印有一条需耗费半小时的小路。这儿辽阔得已出现带斗士式毡帽的蒙古牧民，他对夸张的演唱风格觉得难为情，这是认识走样的又一个证明。其他随便一张脸孔都符合印象和记忆，这样毫厘不爽，呈现出学术一次次被刷新时的令人振奋的精度。精确到这种程度，越是无名的人才越显得灵魂动人。房屋的岩面和院中的蔓藤也尽显自己栩栩如生的细部，仿佛人们无需自己便可完成娱乐。艺术最浓烈的用情也最需程式，三根弦来回使用，演奏者像沉睡不像陶醉。我们怎能认为这些人会被这热闹非凡的场面扰乱，就像我们虽弱得动接就被搅混那样。一个从山沟里走上来的老人，两边的山坡已淹到他的下颌，仰起脸，送给狭路避让的你一个梦寐以求的理论依据。在同一个地方不存在另外一种生活，比如充斥唱词的由民间边缘人描述的那种生活。他们用有力的喉咙、健壮的脑门，无降落地在最高音上运行，也不认为这是一种分裂出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陕北的山曲，咁就大陆诗人郑亚冰嘅作品。 系啦，郑亚冰呢首陕北山曲咧，同我哋第一首嗰首佢写贵州嘅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咧，就喺度。佢讲紧咧，佢作为可能作为一个杂志嘅采访者、采风者啦，或者一个艺术家去陕北，我哋梗系会听啲陕北民歌啊，或者听睇啲人表演嗰种花儿，有种民歌叫花儿啦，或者秦腔啊嗰啲嘢噶嘛。咁嗰啲本嚟都系好浓烈嘅，好有风格嘅，但系。喺佢嘅眼中咧，佢觉得呢一切咧，其实都系连表演者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嘅。 佢話入面呢有一個蒙古牧民呢，佢對誇張嘅演出風格呢都覺得難為情。其實難為情就係成首詩入面嘅主要嘅感受。佢睇住啲人好賣力咁樣表演，表演悲痛，表演開心，或者表演沉醉。佢話嘅演奏者其實好似喺度沉睡，唔係好似陶醉咁樣。佢其實又係寫緊佢嘅狀態。佢覺得呢一切都係一種固有嘅節目，就好似我哋去一個，比如去新疆或者去內蒙啊，都會被安排睇呢啲嘢嘅時候，你如果忘記自己旅遊者嘅身份，你就會覺得好好笑。咁而一個地方呢，亦都陷入呢種困境。佢最後佢講點出嚟，佢話在同一個地方不存在另一種生活，同埋佢亦都認為佢哋唱嘅歌呢，佢亦都唔認為係一種可以分裂出另一個世界嘅聲音。佢係講緊咩呢？即係喺呢個全球化入面呢，每一個地方都要表現自己嘅地方特色，每一個人呢都變成咗表演者。包括其實我哋香港都係㗎，啲人嚟香港旅遊，佢哋希望睇到一個花花世界，希望睇到一個消費至上嘅城市。咁我哋無論願唔願意，我哋都充當咗呢個大戲劇入面嘅一個群眾演員咁樣。咁佢呢度呢就好痛惜嘅，其實寫到最後，佢話呢度本嚟應該係有另一種世界、另一個生活喺度嘅，但係因為我哋呢個旅遊者嘅眼光嘅介入呢，令佢哋全部變成咗表演。 嗯，哇！佢全部咧都系好似倒自己米嘅， 系啊，我怀疑佢依家唔知系咪迟咗即先出呢本诗集，今年先出，拖咗咁耐十几年啦，写咗。 吓，最后我哋听《上院落日》。 上院落日，夕亚兵，踏着芳草，那倒伏的网林，我们做系列寻找，不用费力，景色便可抵消美色。抢了第一眼，水边的数杆白杨，用夹裙又留了一层银，太奢侈了，绕到背后，将我们几个多事的身影，穿插进那狰狞的炭黑。冬天的驼色衫多耐心啊！对峙中，用一根铁路桥沟通，还在干湿地泄出水来，是他们引发了复杂面貌。大小角落里全是乐园，那边有一坳果树，这边是个大洞湖，在那边我们恨不能将每一个被野麦封死的壕沟和每一段被废弃的双排林荫剥开了描写，这边美得多么无奇，就像日本人常照的那种红光一直从低天淌到跟前，那时地平线多昏迷啊！把这些四十无成的人一次次摔翻在冰上。 上院落日，咁就系夕亚兵嘅作品。 上院落日简直就系讽刺翻我哋自己嘅吓。点解呢？我记忆中咧，十几年前咧，我都同阿夕亚兵咧去过上院。点解呢？上院咧系北京郊外嘅一个地方，但系咧有几个啲前辈诗人啊，即系已经功成名就嘅诗人咧，喺嗰度买咗别墅，就成日请我哋去玩。但系嗰度买别墅好平嘅啫，嗰阵时十几廿万嘅啫。咁依家当然就唔止啦。但系去嗰度玩咧，其实嗰个风景咧都几苍凉嘅，好荒芜。嗰度有个水库啦，咁我哋去咧，唔知点解去亲都系冬天先去嘅。咁个水库就结晒冰，我哋喺上边咧就滑下冰啦，执下嘢啦，咁样。睇下嗰啲即係消息嘅风景啊！ 今次係睇落日啦， 睇落日啦。咁我都记得我同佢一齐睇过，但係呢入面呢讲緊嘅呢应该係唔係我，因为嗰陣时呢我係同最后一句讲嘅有关系啊。啲人喺啲冰度行嘅时候呢，佢话俾啲夕阳啊嘅美丽啊将佢哋晒到呢，将呢啲四十无成嘅人一次次摔倒在冰上。我记得呢我都摔倒过喺嗰个冰上呢，不过嗰阵时我系三十无成。 所以就应该唔系你啦。 但系四十无成嘅惨过三十无成，即系古人都有话啦，四十已经不惑㗎啦嘛，三十要而立㗎啦嘛。但系去到我哋依家，哦，呢班诗人虽然喺度，其实全面佢写嘅景色佢用一啲好特别嘅描述㗎。佢话水边呢嗰个水库隔离啲白杨树呢是被啲白鸽群啊镀咗一层银啊！哇，呢、這个描写系非常之美丽嘅。啲白鸽飞过啲白杨树咧， 跟住啲阳光照住佢就反射出银色。但喺咁好嘅美景之下呢，佢突然间佢醒唔到，佢用一句话佢督穿晒呢啲美丽，佢话美得多么无奇，就像日本人常照的那种。用我哋嘅讲法就好沙龙。嗰个落日好沙龙。根本是明信片经常出现的。於是呢那个时候我们全部都好像很卡通片那样全部滑倒晒的冰生活的冰上面。哦，原来我们一事无成。就好像个日落那样已经走向黑夜了。 本来就是美景当前的。 其实这首诗呢用一句古诗可以解释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实大家已经意识到哦我们已经过到中年了。 其实如果咁讲咧，我哋要睇《夕阿冰》嘅诗咧，就并唔系咁多途径可以睇到，系咪 啊？系啊，其实呢本书咧，《生活隐隐的震动颠簸》咧，虽然咧，老实讲，入边有一半诗咧，一半以上嘅诗都系咁刻薄、咁无聊嘅、但系有时我哋又未尝不可咧，睇下生活嘅真相吓，因为诗唔一定都系起美化嘅作用嘅。 系咁，我多谢廖伟棠喺我哋新嘅一年第一日咧，就介绍呢本诗集。 我哋先苦后甜吓， 好咁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系啦，未来一年多啲睇诗。 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